个故事的名字是《谁吃了我们的东西》。 是谁吃了我们的苹果？ 袋鼠爸爸问道。是谁吃了我们的萝卜？兔妈妈问道。是谁吃了我们的香蕉？猴子们问道。是谁吃了我们的草莓？小松鼠们问道。一定是他们偷吃了我们的食物，动物们说。 没错，是我们吃了你们的东西，因为…… 熊爸爸说。 有人吃了我们的粥。